Bubble Lifestyle。 城市的星光在哪里？世界无限宽广，如果你的信心还保有着一双翅膀，星夜狂想曲。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1.3 星夜狂想曲，我是李星云。哇，明天就是情人节了耶，你有为你的爱人你的家人准备了什么样的小礼物吗？如果没有的话也没关系，放上我们这一集的音乐好了，应该会让家里的气氛变成非常非常的浪漫。今天为大家做了一集的这个情人节之歌，里面收录了很多我喜爱的情歌。首先来介绍的这首呢，是 Ibrahim Ferrer 所演唱的。我非常非常喜欢这个老人家。大家有看过《月是浮生路》吗？当中的这个 Buena Vista Social Club 里面呢，就有这位 Ibrahim 他的演唱，他应该算是男主角吧。如果你看过这个音乐纪录片的话呢，一定不会忘掉他的歌声。我每次听到他的演唱，都会觉得哇，全身酥软了。起来，情人节就是要来听 Ibrahim 唱歌，我们来欣赏这首很动听的歌曲。 Herido de sombra por tu ausencia estoy, solo la penumbra me acompaña hoy.Perdido tu amor, no podré disfrutar de felicidad. Sin destino fijo, como el humo voy surcando el espacio, buscándote estoy. Tal vez no te encuentreQuizás te perdí para siempre, amor. Recordaré tu mirar, tu sentir. No te puedo olvidar. Y sufriré añorando el ayer.Ausencia estoy, solo la penumbra me acompaña hoy. Perdido tu amor, no podré disfrutar jamás. senza il dolore, solo la penumbra mi accompagna. Perdido tu amor, no podré disfrutar.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情人节之歌》。情人节到底是来源是从哪里开始的？其实有一种传说说，古罗马的一个牧神节，这个牧是畜牧的牧啊，神是就是 God 那个神。牧神节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节日呢？据说是在春天，他们在庆祝即将来临的春天的一种salute， 然后也是这个小鸟会交配的季节有关哈，所以呢，后来大家就把这个牧神节跟 Valentine's Day 一起放起来，一起庆祝。那现在大家过的这个 Valentine's Day， 西洋的情人节是2月14号，也就是明天咯。那你为你的情人准备了什么呢？有时候是烛光晚餐吗？还是一束花呢？不晓得大家兴不兴这种浪漫，不过我觉得平常如果就可以放上一些情歌的话，家里的气氛会特别的好。我来播的这首呢是 Billie Holiday 的歌 They Can't Take That Away From Me、这个是爵士的经典好歌了。我特别喜欢当中的歌词，比如说待会你可以听得到这个 Billie Holiday 他唱说啊，我最喜欢你笑起来的线条了，我最喜欢你喝茶的那个模样、或是说你戴帽子的那个样子。其实情人眼中出西施了，就算是你有时候 sing off key 哈，就算你唱歌唱的音都不准哎，可是在情人眼中就是会觉得就是这样才可爱啊。好，我们来听听这首情歌 They Can't Take That Away From Me。 The way you wear your hat, the way you sip your tea, the memory of all that. No, no, they can't take that away from me. The way your smile just beams, the way you sing off key, the way you haunt my dreams. No, no, they can't take that away from me. We may never, never meet again on the bumpy road to love. Still, I'll always, always keep the memory of the way you hold your knife, the way we dance till three.Way you've changed my life. No, no, they can't take that away from me. Thank you. you sip your tea. The memory of all that. No, no, they can't take that away from me. The way your smile just beams, the way you sing off key, the way you haunt my dreams. No, no, they can't take that away from me. We may never, never meet again on the bumpy road to love. Still I'll always, always keep the memory of the way you hold your knife, the way we dance till three, the way you changed my life. 接下来这首歌也好美哦，非常的 sentimental、啊、有一点点忧郁气质的，但是呢这个情话绵绵、啊、他的歌词里面讲说，我就是很想念你，我就是不能没有你，每个夜里我都想念着你。我们来欣赏这首 I love you for sentimental reasons。 I love you for sentimental reasons. I hope you do believe me. I'll give you my heart. I love you.And you alone were meant for me. Please give your loving heart to me and say we'll never part. I think of you every morningDream of you every night. Darling, I'm never lonely. Whenever you are in sight, I love you for sentimental reasons.I hope you do believe me. I've given you my heart. Think of you every morning, dream of you every night. darling, I'm never lonely. Whenever you are in sight, I love you. For sentimental reasons, I hope you do believe me. I've given you my heart. 不晓得听众朋友喜不喜欢听 Ella Fitzgerald 唱歌，我自己常常会觉得哇，听到 Ella 唱歌我就会觉得好像被一个Big Mama 拥抱的那种温暖，他的声音真的是比较内敛型的。好，然后跟 Louis Armstrong 两个人一起合作的，接下来这首歌曲 Stars Fell on Alabama。 In the center, just you and me. Yes. My heart beat like a hammer. Beat like a hammer. My arms wound around you tight. And stars fell on Alabama. Last night. 来播一个 Sonny Rollins 的这个萨克斯风给大家听。嗯，不晓得大家喜不喜欢这个萨克斯风这个乐器呢？管乐哈，他用嘴去吹奏这个空气，吹奏这个表情，我觉得是比较像是在讲话，就是比较拟人一点。那大家听到这个萨克斯风吹奏呢，其实就有点像情话绵绵，约会必选 Sonny Rollins 的 Where Are You。 每个孩子都可以像珍珠一样发光。财团法人爱心第二春文教基金会小珍珠助学计划，提供有心向学、家境贫困的本会学生补救课程与持续关怀，帮助弱势孩子脱离困境，勇敢追梦。小珍珠助学计划捐款支持，请洽爱基会官方网站。 谢谢你，让我有机会改变未来。 最近好多好想看的电影啊， 那就去国宾影城啊。 啊，国宾影城？ 嗯， 为什么啊？ 因为国宾影城影音效果最棒，加入会员的话买票超便宜哦，可乐爆米花五折，还可以独享网络订票。哎， 哇，那快去国宾影城看电影，我也要加入会员。 全神贯注，快如闪电，每一次高速移动有它在就是我的主场。 超越极限的一小步，有它陪我慢慢领悟。 一起走过、跑过、拼命过，才敢大声说 OH9 欧锆专业机能运动袜，针对运动员设计，全面保护双脚，让你一穿上就爱上。0800-0909-25 0800-0909-25爱袜。 为自己喝彩，现在听见 Bravo 台语 FM 91.3， 欢迎继续收听星夜狂想曲 FM 91.3。今天我来做一个 Valentine's Day 哈，这个情人节之歌。前段讲到呢，这个古罗马的牧神节或许就是小鸟们它交配的季节，就是这个春天了。所以呢，2月14号在西洋他们过情人节，其实就是从这个牧神节而来的。那在英国呢，其实情人节他们也有一些活动，有一些传统，比如说这个未婚男女的这个名字，有时候他们会玩一个游戏，就把它写在纸条上啊，然后把这个男女的姓名分别装在不同的盒子里，然后呢大家就来抽签哈。那名字被抽上的呢，他们有时候就会互相交换礼物哈。那女孩子就会在这一年成为这个男孩子的 Valentine 哈。其实每一个国家的那个习俗都不太一样了。在美国，其实我以前留学的时候，我会觉得好像 Valentine's Day 你送的礼物不一定是只是给你的爱人情人呢，他们有时候也会寄卡片啊，或是小礼物给你心目当中觉得很爱慕的，或是很尊敬的，或是很亲爱的这个朋友家人，其实都是可以送 Valentine's 的这个卡片跟礼物的哦。不一定说收到礼物你就他就是你的情人了，这个每一个国家的这个习俗还不太一样。所以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我也蛮常会收到一些女性的朋友，或是有一些妈妈或是同学的妈妈也会跟我说 Hey Valentine's Day Happy Valentine。 OK， 好，那我们来听下面这首为大家准备的是 Stan Getz 的演奏哦，这首曲子超级好听的，来自于 Stan Getz 的 Moonlight in Vermont。 Thank you. 接下来来介绍的是 Melody Gardot， 我很喜欢这个女歌手，她的专辑我都会买，因为她9岁开始弹钢琴，16岁其实就在 New Jersey 的那种小酒吧，每天要演奏4小时，她真的是蛮有才华的一个写歌的，也是一个创作人，但是呢，很可怜，她在18岁的时候，有一个车祸，所以她的脊椎啊，这个脑部的神经都严重的受到伤害，所以必须要住院。那我还记得我看过那个介绍，就是他一整年的时间都只能躺在床上，所以后来他是借着学吉他跟作曲来重建他的脑部受损的那个神经回路，蛮可怜的。不过我觉得就是经过了那一年的创作呢，我们现在听到的 Melody Gardot 的这个才华，他写了好多好好听的歌哦。我们来播这首 Baby I'm a Fool。 That this was always only just a little game to you. All the time I thought you'd give your heart, I thought that I would do the same for you. 宝贝，我是傻瓜 ，Baby I'm a fool， 就是我爱上你，我就是变傻了啦，常会做一些傻事。Melody Gardot 她的 MV 也非常好看哦，有机会去看。嗯，这个女生非常的性感，这个金发的，然后还会躺在这个浴缸拍 MV 耶。这个 Melody 的歌曲总是会让人家觉得充满了这种浪漫的气质。嗯，下面这首歌是 Etta James 的 At Last。介绍下面这首歌 Do It Again。 哇，我好喜欢 Shirley Horn 的声音哦，连这个知名的制作人 Quincy Jones 他都曾经这样子形容雪莉，他说呢，就像有些女生喜欢打扮啊，喜欢穿着漂亮的衣服去诱惑人，去形成她自己的魅力。他说不过 Shirley Horn 她是用她的歌声来诱惑你。哇，尤其是唱到这首情歌 Do It Again，对啊，你再为我做一次吧。我们来听这首非常诱惑人的好情歌 Do It Again。 Say no, no, but do it again. My lips just ache to have you take the kiss that's waiting for you. You know if you do. can hear. Mama may scold me, 'cause she told me it was naughty, but then please do it again. Just do it again and again and again and again and again. Turn out the light and hold me close in your arms all through the night. Mama may scold me, 'cause she told me it was naughty, but then please do it again. Just do it again and again and again and again and again and again. 下面这首歌为大家选播的是 Nina Simone。Nina Simone 是一位黑人女歌手，其实她非常有才华。早期她好像考上了 Juilliard 跟 Curtis， 哇，这个都是非常非常知名的音乐院哎。但是呢，当年美国好像还是有这种种族问题哦，所以她后来经济的因素、种族的因素，后来还是没有办法注册去念。但是呢，她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作曲家、钢琴手，也是一个歌手哈。尤其是她常常会唱到那种抖音tremolo， 他唱歌非常非常有情感，所以呢，如果你在情人节这一天想要播好听的歌，想要在车上营造一些气氛的话，可以播这个 Nina Simone 的歌曲哦。为大家选播的是 I Love You Porgy。 I love you Porgy, don't let him take meDon't let him handle me and drive me mad. If you can keep me, I wanna stay here with you forever, and I'll be so glad.Someday I know he's coming back to call on me. He's going to handle me and hold me so. It's gonna be like dying, Porgy, Daddy deep inside me. But when he comes, I'll have to go. I love you, Porgy. Don't let him take me. Don't let him handle me with his hot hands. If youKeep me, I wanna stay here with you forever, cause I've got my man. 节目又到尾声了，每次都觉得一个小时为大家选播的歌，我自己都听得还不够过瘾，还没有跟你们聊够，一小时就要结束了，最后只能再播一首歌给大家。好，这个情歌充满了情歌的情人节，明天你会怎么度过呢？我们最后来播的是 Someone to Watch Over Me， 这个主唱的叫做 Blossom Daring， 他的声音非常的明亮，很甜美，甚至有时候你会觉得哇，好像小女孩在唱歌一样，但是呢她唱的这首 Someone to Watch Over Me 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动听哦。明天你会放上什么样的歌曲来约会呢？这首歌我觉得还蛮适合的，她歌词说，有那么一位人呢，我希望他会是那个永远非常细心呵护我的人。祝福今天晚上听的所有听众，明天都有一个愉快的情人节。最后我们来聆听的是 Someone to Watch Over Me， 祝大家晚安，拜拜。 There's a saying old says that love is blind, still we're often told seek and ye shall findSo I'm going to seek a certain lad I've had in mind. Looking everywhere, haven't found him yet. He's the big affair I cannot forget. Only man I ever think of with regret. I'd like to add his initialsTo my monogram. Tell me, where is the shepherd for this lost lamb? There's somebody I'm longing to see 李星云的《星夜狂想曲》节目播出时间为每周三晚上7点首播，周日晚上9点重播，欢迎您锁定收听。